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硬要我原谅。 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务院公布取消十一项行政许可等事项，其中包括取消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许可。自然资源部发布公告，2017年我国共有海岛1.1万余个，海岛总面积约占我国陆地面积的0.8%。中国陆军在国际军事比赛2018第七个比赛日中，以优异成绩夺得苏沃洛夫突击项目团体第一，俄罗斯和伊朗参赛队分获第二、第三。文化和旅游部开发上线了国内首个 IP 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将有效保障国家文化市场繁荣有序，推动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国门，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宣布，核心器件全部独立自主研发的神威一级超算原型机顺利通过科技部专家组验收，投入使用。国家医保局多措并举，加快推进抗癌药降价工作，其中新一轮抗癌药医保准入谈判工作预计9月底前完成。目前丽泽金融商务区正在承接金融街北京商务中心区外溢配套功能，着力打造北京第二金融街。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1988年，电影《阿郎的故事》上映，当周润发扮演的阿郎车祸身亡时，《你的样子》响起，至今令人印象深刻。《你的样子》是罗大佑的经典名曲之一，描述出了奋斗在路上年轻人的孤独感，没有人喝彩，前路渺茫，只能提着灯笼踽踽独行。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你名字我的生命。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影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伫立在漫漫的城市中，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看到远距离谁的步伐，这种告别是爱上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那风筝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不变的你，注定在茫茫的城市中，聪明的孩子，你的心爱的人哦，傻傻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是造物的恩宠，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Thank you.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记者从2019北京世园会省区市展园展区建设中期工作会上获悉，中国馆、国际馆等核心展馆现已实现结构封顶，将于10月份交付展陈。近日，北京青少年冬奥教育嘉年华开幕，为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呈现了一次全新的夏日体验。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林海波团队在国际上率先使用稻壳制备成高性能的电池级碳材料，并用这种材料开发成高性价比的碳纤电池，其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七月已有上海、重庆、厦门、海口、宁波、佛山、昆明、唐山等逾40个城市发布了各类房地产调控升级政策，累计超过40次。目前北京市8万多辆公务用车已全部标志，公车标志为椭圆形车贴，统一贴在车窗右下角。近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对居民投诉较多的物业管理小区进行了安全生产专项检查，10多家物业项目被通报。今年上半年，有关部门共处罚违法违规机动车检测机构24场次，3月1号起已实施记分制管理办法，若车检机构各项积分累计达12分，则必须停业整顿。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有车的人越来越多，车企对车型的配置也是越来越丰富。当年买车的时候没有选择高配车型，也没有舍得加装，或者是当年还没有的配置现在却特别想要，你有没有想为爱车增加的配置呢？今晚欢迎你就这个话题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一款车能热卖有着诸多的因素，除了要宣传的好，产品力强才是核心竞争力。而在国产 SUV 行列中，有那么几款产品力不错但销量表现不佳的车型，究竟是什么原因阻拦它们成为爆款车型呢？众泰品牌 SUV 车型当中，大迈 X7 定位为中型 SUV，是一款乘坐空间相当优秀的大五座 SUV 车型，基本满足国内消费者的用车需求。关键它的售价仅为8.99万元起步，价钱相当吸引人。在2017年年末，众泰 2.0T 大迈 X7 新车上市，最大的改变在于将旧款所配备的六速双离合替换成了山东盛瑞出品的第二代八速手自一体变速箱，车辆的行驶平顺性和燃油经济性都有所好转。另外，大迈 X7 拥有气场强大的外观造型设计，但为什么就是卖不好呢？主要原因出自质量问题。不少车主都反馈大迈 X7 的大小毛病都很多，新车落地就发现车辆系统存在缺陷，车载系统容易崩溃，行驶2-3千公里变速箱漏油，雷达探头容易坏，异响严重，记忆座椅没开几天就坏了。上汽大通 D90 这款大块头 SUV 在上市之初，市场反响相当不错，最大吸引力自然就是它的超低售价和超宽敞的乘坐空间。定位中大型 SUV 的它，车长超过5米，其次采用非承载式车身的它，亦拥有不俗的越野性能。不过大通 D90 的销量让人感到意外，在最近的6月份中只卖出了240辆，上半年累计不足4000辆，逐渐被市场排挤成了一款冷门 SUV。大通 D90 卖不好的原因主要有几个，第一个就是 D90 全系车型搭载 2.0T 发动机，自动挡平均油耗高达每百公里12升以上，关键是 2.0T 动力偏弱，其次就是车载系统缺陷大，反应速度慢，仅支持安卓手机系统。大通 D90 毕竟是辆非承载式的越野车，所以舒适性方面自然不能与城市 SUV 或者是轿车相比了。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情人难得有情人。

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用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将东方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伤，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